就上。上个礼拜有讲到说，太阳初感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刚刚感冒的时候，太阳的表症呢，就是什么恶风啦，或者恶寒啦，脉搏比较浮啦。然后又有跟同学讲到说，其实感冒这个东西是会传变的。那个一旦传了的话，我们原来以为要用的这个太阳经的药，哎，助教，你们要小声一点哦。那个原来准备要用的药就没有效了，所以其实治感冒要蛮赶的，时间上是蛮赶的，不太能够拖啊。那这一点是上堂课跟同学讲的。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第六卷的第六条，这第六条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啊说感冒，其实感冒是有一些并发症的。那有一种类型的感冒呢，是不能够照感冒的医法去医的。那这个不能用感冒的医法医的感冒呢，我们统称为温病。温病最基本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呢？温病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你在感冒的时候，同时身上有细菌造成的这种发炎感染。同学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感冒是病毒造成的，对不对？那细菌的发炎感染同时在这个感冒发生的时候，如果是西医就要用什么，就要用抗生素，对不对？抗生素是可以杀掉细菌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没有这种细菌并发症啊，只是感冒，而西医呢给他开了抗生素啊，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你是可以告他的啊，这是一个过当治疗。那所以希望大家要当文明人哦，虽然告人很麻烦，可是可以赚到一笔不小的钱哦。最近不景气，这也是一种收入啊。感冒去看西医，然后拿到抗生素就告他。那因为其实因为我爸爸是西医嘛，提到感冒用抗生素，他都会蛮生气的说这是不孝西医的所作所为。因为抗生素都很伤身体啊，同学也知道，那又完全没有医疗感冒的效果，那只是杀菌用的东西。那么所以西医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用中医看的话呢，像我们感冒的时候，比如说太阳的这个伤寒或者伤风啊，那我们吃无论是要把它发出去，我们无论是用桂枝汤或者是麻黄汤，其实桂枝麻黄汤啊都是比较属于性子上比较偏阳比较偏热性的药，就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好像我们要让体温升高一点才比较能够把病毒逼出去，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调子。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感冒的那个阳明经的感冒伴，阳明经的感冒是一个热症，那少阳经的感冒有一半的机会是热症，那个时候还是要用寒凉的药去退它。但基本上我们治感冒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要用到热药的。可是相对来讲呢，这个细菌所造成的感染，那个在身体的感觉来讲，那是一个真正的实热，真正的燥热。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原本的感冒药放下去的话，那等于是会让那个人烧坏。那这样子明白吗？就多了一层细菌感染的情况，这个所谓的温病的状态啊，就不能够用原来的感冒治法。那温病要怎么治呢？我想这是这课程非常非常久远以后才会教到的部分。这个反正现在我们在家里面家常感冒，其实好像五六年下来，我们在家里面再重的感冒也没有太多细菌感染的并发症出现嘛，对不对？那真的有肺炎的话，就到西医院打一针盘尼西林就好了啊，这也很简单，就是温病不学没关系，反正西医也会嘛。那所以我们的课程呢就会比较专注在张仲景的这个伤寒的部分，因为伤寒这个东西西医不会啊，就让人觉得说哇，读伤寒论真好，我们中国科技比人家超越了几千年不止啊，这样子很有快乐的感觉。那治疗细菌的话，其实很多西医都处理得不错啊，所以就没有那么急，反正大家都会。那 那在这一条呢，张仲景就是标示出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征兆，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感冒已经不是纯然的感冒了，而是温病啊，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个太阳病有一些基本，对不对？比如说脉会变浮啦，或者是什么后脑勺僵啊，就是有受病毒感染的一些基本的什么酸痛感啦，这是太阳病的一个基本的感觉。可是呢，本来我们太阳病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讨厌吹到风，或者是会觉得全身好冷啊，这是太阳病的一个基本的感觉。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身体有某几个状况的时候，他这个基本的感觉就会改变掉。那细菌感染是其中一个可能性。那因为身体里面同时在发炎，而发炎是热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的那个恶风恶寒的感觉会被里面的实热的感觉抵消掉。那所以呢，他就会说太阳病发热而渴，这个渴就是在讲说，当我们在发炎的时候，身体一定会觉得比较干燥，所以会有口渴的感觉。那相对来讲，标准的这个太阳病的那个桂枝汤症，就伤风的桂枝汤症，或者是伤寒的麻黄汤症啊，基本上面得病的人比较不会特别有口渴的感觉，这是比较不会啦，也不是绝对不会。就像 我外婆有一段时间好像有一点糖尿病的症状啊，然后就觉得她口比较渴，然后他的朋友就安慰他说，哎呀，我们过了70岁的人哪一个人不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绝对用渴或不渴来断这个病，但是相比较来讲，桂枝汤症麻黄汤症我们都会说这个病人是口中和，和平的和，就是至少他不会比他得病之前渴很多这个样子。那刚刚我有带到一下说，像阳明篇的那个白虎汤啊、承气汤是对实退实热的，对不对？其实很多种的温病哦，光是用白虎汤可以医好70-80%了。所以《伤寒论》里面一些退热的药并不是没有用，只是我们现在不急着学啊，只是这样而已。那这个他说发热而渴呢，不恶寒者。也就是本来会恶风恶寒的这种感受呢，被身体的这个燥热感抵消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称之为温病。可是呢，张仲景这一条写到这里啊，它的可能性还是蛮多的。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温病绝对是那个细菌感染的温病，因为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所谓的热伤风。同学有没有听过这种病？就是热感冒。那我们怎么会热感冒呢？基本上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东西啊，是津液，对不对？像我们太阳的这个保护我们的太阳精的这个寒水之气，其实跟我们人体的精液就是一体的啊。这个胃气就是从水分出来的。那当然同学听到从水分出来，你知道我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啊，这个水字不是非常实质肉体上的水啦，这个是一个中国人认为有一种气比较属于水的性质啊。那这个人的精液如果伤到了会怎么样啊？人精液伤到了之后，其实会变得比平常更容易感冒。那好比说我们朋友之间去旅行哦，凡是要坐飞机，我们都会先带好葛根汤。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飞机上的湿度是很低的，我们台湾人哦，每天泡在这种90%、100%的湿度里面哦，几乎皮已经长成类似青蛙的状态了，就是这个保湿能力都非常的弱啊。所以呢，一坐飞机马上就在飞机被抽成牛肉干、猪肉干。那等到你下飞机的时候，你的精液都被抽没有了。你有没有人发现说，你们坐了飞机一趟几乎尿都尿不出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没有精液的，等于你的身体的一个保护，你的气变得非常的稀薄。那个时候你身体只要哪一个脏哪一个腑哦，有什么虚损的地方哦，它就会自动的把外面的邪气抓进来。那这是一种 热感冒。那我们有时候说到海边去玩一整天啊、哦，然后呢全身都被太阳晒得很热很干，那回来在游览车上面吹了冷气，然后就开始感冒。那精液不足的人感冒呢，通常就是本来应该是桂枝汤麻黄汤症的人哦，他就多了一种燥热感，而那种燥热感就是会让人对于这个太阳，就是一般正常的太阳病的那个认识，会感觉到好像跟书上讲的不太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同学也要认得，因为这种热的太阳，热伤风的太阳表症啊，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算是有教治法。因为太阳篇的下一篇叫做阳明篇，阳明篇就是这个实热发高烧，对不对？肌肉里面这个产热的这个机制在非常旺盛的运作，然后这个人阳明，像我们说太阳的伤寒是怕风怕冷，对不对？那阳明的高烧是这个人出大汗很怕热，那中间的这个热感冒呢，就是虽然有太阳的表征，可是不怕冷，这样明白吗？这个层级可以这样排比吧。那张仲景在提到说，我们为什么太阳的这个表征呢，会变成阳明病，变成发高烧呢？张仲景提出来的理由就是说，当一个人精液不够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寒水之气形成的这个营卫的这个系统啊，应该说胃了啊，胃气的这个系统不够，这个病毒跟我们的抵抗力当做战场，所以它就会转移到下一个战场去，变成阳明。所以阳明从太阳转阳明，张仲景有一个提示说，这往往是因为身体干燥造成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所说的热感冒，它就是刚好位于张仲景说的这个太阳转阳明的那个交界点。那所以呢，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将来我们会教到的啊，太阳转阳明的那个交界用的方子，比如说像葛根汤啦，啊，或者是比较少的情况是大青龙汤啊，就是说这一类的方子都可以治疗热感冒，而且效果都很好的。就葛根汤等于是在发这个寒邪风邪的同时呢，又帮你把精液再抓出来一点，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中国人会讲到的温病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呢，就是说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呀？这个是在讲说，一个人如果是在我们中国中原气候或者北方气候啊，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人的气都是比较密藏的，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你做了一些比较伤身体的事情，让你的身体有所亏损，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会把这个病毒收在身体里面了。可是在过冬天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整个抗病的机制跟病毒的机制都会处在一个比较接近休眠的状态，就是都包在里面。因为人体在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代谢是比较低的。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他会说其实身体最差的时候是不会感冒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因为呢，当我们身体烂到连抗病的机制都不会发作的时候，其实感冒的病毒进来哦，说不定用那个病毒的眼睛哦，是看不到这个人的存在的、哦、就擦身而过，就比较没有感觉。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元气，病毒才容易挑起你的这个病征。那所以呢，冬不藏精的人呢，他的身体里面累积这个病毒，而这个病毒呢堆积在身体里面，他会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做什么事情呢？让你的免疫机制变得很弱。所以到了第二年春天它发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非常容易变成温病，就是细菌性的感染会很容易发生。哦，那其实你真的严格要讲的话，那种就是最近这些年很可怕的那个什么 HIV 病毒，对不对？其实它的病机就有这个冬不藏精的那个调子在里面。就是当它把这个病毒，就是因为身体很虚，所以把病毒吸得很里面的时候，从身体的某一些重要的机制被破坏了，然后这个人的抵抗力就开始坏掉了，然后最后是死于病毒之外的其他疾病，对不对？同学都听过这样子的 就说这样子的事情嘛啊、哦。那东坡藏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呢，是很容易处在这样的状态的。就好比说，我记得几年前吧，那个时候好像有一天半夜，我忘了是熬夜看那个网络小说还是色情网站呢，反正就是一晚上没做什么好事啊。那然后呢，去我爸的办公室找他，然后我爸刚好在感冒，那我就把他脉说，哦，是什么感冒，就认识一下。那结果一把脉，马上我爸的症状我就全部都有了。然后呢，好死不死呢，那一天呢又要跟一个出版社的人见面谈一些事情，然后那位小姐刚好也在感冒，然后就坐在我对面，一面擤鼻涕一面跟我谈，然后我跟他谈到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找卫生纸，开始擤鼻涕了，就全套复制过来。所以就当人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很重要的元气有所亏损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感冒的良导体啊。而这样子，如果是一个以一个比较大的潜伏期发生的时候，这个人的免疫机制就会变得很烂。那小的潜伏期的话，就赶快回家吃药就算了啊，然后就什么对着电脑发誓说以后我不要受你的诱惑之类的。那这个是就是在解释，我现在说什么呢，就是温病啊，它有这几种可能性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笼统的这个温病的范围。那在这个笼统的温病的范围呢，说到这种不藏经啊，这还有一个点，就是当一个人不藏经，我们中国人都会很直觉的想到说，这叫伤哪个脏啊，肾脏，对不对？因为肾脏是最在身体里层藏经的。但当你的肾受伤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哦，会把感冒吸到肾经去。所以当一个人不藏经的时候，他的感冒会很容易发成少阴病。那少阴病也是一个在我们即使是今天呢、啊，这个也是非常容易跟温病混淆掉的一个病。怎么讲呢？就像少阴病往往一发，对不对？少阴经有邪气，最直接反映在人的扁桃腺，对不对？所以少阴经一发，往往这个人扁桃腺立刻烂掉，痛得要死。那如果你送到西医院或者是蛮高比例的中医院去，那些医生可能都会说，哦，扁桃腺发炎，对不对？那听起来也是发炎啊，那但是这是一个阴症的发炎，就是那是因为你的能量不够，你的肉体死掉了，烂掉了。但是其实无论是西医或者是中医哦，很难去分辨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细菌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处。那而且呢，发于少阴病的病邪哦，要搞到那个变成温病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我才说，好像有一些那种啊，有时候听到人家说一些得了 HIV 但是没有发病的人的状态，他的那个身体感很像是我们中医说的少阴病的身体感。那至于说那个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严重的自体免疫失调的那些疾病啊、哦，那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啦，我常常觉得比如说像红斑性狼疮之类的病，我往往会从那个人身上看到一些比较清楚的个性的特征，这样子，就是当你的情绪是用某种方法运作的时候啊，就会把某一个区块搞坏。比如说像厥阴这个区块搞坏的人，往往很难脱开，这个人是极度的好辩，就是讲一句什么都要顶回来，那样子的人啊，通常厥阴区块很难安全，这样子，就是有很多很多其他心理性的因素会造成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总的来跟同学讲呢，就是标准的少阴病，即使扁桃腺烂掉了，脉还是又沉又细的。顶多你这个，因为扁桃腺在喉咙上面嘛，可能你肺脉的上面会把得到一点点尖尖的，但是整体的脉是又沉又细的。如果是那样子的扁桃腺发炎，那不管你再怎么痛，医生再怎么说你发炎，那你都要记得要照《伤寒论》里面六经辨证的少阴病去医，用热药去医它，不是用寒药。像前年还是1995年吧，2005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看到有一堆人哈、哦，他 变，就是那一年刚好很流行哨音病，然后得的病是脉又沉又细，然后扁桃腺痛得要命，然后他那些人还不是看西医哦，是看中医，那中医就开那种清热的药，什么银翘散加鱼腥草加板蓝根加什么什么，然后就把那些人医到就是送到西医院去急救打点滴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中医也会医坏人的哦，所以少阴病跟温病的那个分界一定要分得很清楚。那至于说热伤风的脉啊，热感冒那个又干燥又在得太阳病的脉，热伤风的脉，那就跟一般的伤寒的桂枝汤脉、麻黄汤脉是一样的，就是浮的，就这样子，然后底下按起来也比较空一点。那真正的温病的脉呢，那个脉是像伤寒的阳明篇的白虎汤或者是承气汤的脉，那个脉是很有力，而且摸起来很扎实，那个脉油会带一点我们说的滑的调子，滑的调子就是这个脉啊，你好像把它压断，对不对？它会像个泥鳅一样这样子跟你杠一下那种感觉啊，所以又滑又有力，那个就是真正的温病了。当然真正的温病，如果你没有分清楚是温病，就照伤寒论的阳明病去医呢，哎，其实还蛮容易猫到的，就是会医好七八成以上啊，因为反正都是清热嘛。但是基本上我们用标准的温病啊，就是要用一些清热消炎凉血的药，比如说清热的药石膏啦、黄芩啦、黄连啦、黄柏啦都有可能用，那凉血的药什么生地黄啦也有可能用，还有牡丹皮啊，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温，真正的温病就在治感冒的那个药之外，你还要再加上很多很多的消炎药，这样能够听得懂吗？啊，就是这个病的分类啊，同学要先认识。那他接下来讲呢，说如果一个人呢是发汗以身灼热者，名曰风温啊。这个地方是讲说，其实这一段啊，就算同学听过了，细节忘掉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学温病都要另起炉灶，也不是真的靠这一条啦啊。所以同学就只是要知道有这个分类，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不要搞错啊就好了。那他就说，如果发了汗之后身有一种灼热感的话叫做风温。那我们说过温病本来就是有发炎或者是精液不足，对不对？所以一旦发了汗之后它会怎么样？会精液更加不足。那精液更加不足的话，人会有什么感觉啊？不是就更觉得人又干又热吗？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可以想象的身体感，对不对？那他说风温，那变成了风温之后呢，这是又伤风啊，又得温病这种病啊。他说他的状况是脉阴阳俱浮啊，这个脉阴阳俱浮呢，基本上在这里的阴阳我们还是说上焦脉跟下焦脉，也就是所谓的尺寸俱浮啊，就是还不用沉曲浮曲的这种讲法，因为沉曲有力，浮曲浮曲有力，沉曲也有力，那这个脉根本不叫浮脉啊，对不对？就是那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有力量的脉，那就是怎么叫做怎么样可以沉曲还会浮呢？就不太有可能嘛。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说，这整个人的脉是浮起来的啊，就是比较是精液伤到的这个比较是精液伤到的一种感冒。但是呢，也有人用另外一种解法，他说啊，其实古时候就是《伤寒论》时代的脉法，说浮脉跟我们今天说的浮脉可能有一点定义上面的宽松跟紧的问题。就是怎么讲呢？就《伤寒论》的那个时代的脉法，说不定啊，把到这个脉有撑到表面就算浮了，那底下不一定要空的。所以就如果撑到表面，底下还是有力的，在《伤寒论》的那个脉法里面是还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是脉是整个爆出来很有力，这样也算。所以真正的温病或者是精液伤到的热感冒的这种，就精液伤到热感冒是浮起来但底下空空的，真正的温病是浮起来底下还很有力 的。那这两种我们都接受它是《伤寒论》的符脉啊，就这样子。那自汗出啊，那这个身体一旦烧到就是热到一个程度以上，那自己就会流出汗啦。那至于说身体重啊，这个已经知道它是一个热邪闷在身体里面的状况。那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说，热邪在身体里面，像我们前面讲到麻黄汤症这个伤寒的时候，会说寒邪如果在身体里面的话，会让身体有痛的感觉，对不对？有酸痛感。那相对来讲，热邪塞在身体里面也会挡住我们的元气的运行，所以这个人会觉得身体重啊，是常常会有的。那其实不要说到什么真正的什么温病啊，有些人上火了，破嘴巴、口疮，很痛，那时候其实也会觉得人重重的，对不对？就当身体有热邪的时候，不一定人就是比较轻哦，除非那个热邪真的太饱满。那这个多眠睡、鼻息、鼻鼾、语言难出啊，这个多眠睡跟语言难出呢，这个在后世的温病学派比较称这个状态叫做什么？温邪逆传心包。就是逆传心包其实不是一个很适当的讲法，但是它只是象征说，当人的身体烧到一个程度以上呢，这个人可能根本被烧昏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会好像整个人呢就好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然后要说话都有困难啊，这是一个热邪伤到的状态。那至于鼻息鼻鼾这件事啊，因为这个东西跟后面的条文有一点相关，我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张仲景这本书在标示这个病啊，比较从太阳病偏到阳明病那边的时候，往往会说这个人的呼吸比较粗重，就是有那种类似我们打鼾的那种感觉的调子的呼吸。所以像这个方法有时候还蛮灵的，像礼拜六班的我们的陈助教，他就会在感冒的时候，他觉得呼吸开始变得有声音了，他就赶快先去吃一点白虎汤，你知道吗？就是吃一点阳明经的药把它挡一下。所以鼻息鼾呢，是一个标示这个人里面变成有实热的状态的一种呼吸的一种检测法。那相对来讲呢，这个如果是太阳，有的时候我们说太阳表症，对不对？那个感冒药广告大家都看过，对不对？什么三支雨伞标啊，什么我老公流鼻水什么的。那同学不要把那个流鼻水的那个呼噜呼噜吸一吸的那个东西跟鼻息鼾混杂，好不好？鼻息鼾是里面有热，所以它有一种燥热的那个气在呼吸的声音，那跟流鼻水的那个鼻子不通畅是不同种的。那这个同学要先分出来啊，就是呼吸的感觉。所以曾经有一些经方医生啊，他们看到有人在打呼，就用那个治疗感冒在太阳跟阳明之间的葛根汤去医啊，结果也有蛮高的比例竟然医好啊，就是这是经方的一种比较。就是不太讲道理，但是就是看证就对，因为张仲景的书是就历代医家都挂保证，就是很好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太要讲道理。就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礼拜六班有来的小助教，他跟我讲他有一个怪怪的病，他说这个病是就是我一般人不是中午吃了饭到了傍晚会饿吗？那他就到了傍晚，一般人会开始饿的那个时候，他会忽然觉得胃有一点闷闷胀胀的不舒服。那位小助教其实他是在别的医术很好的医生身边跟着学艺的，所以本来就是这种病这种人我是不能碰的。但是他刚好就是他每个礼拜到我家来打工一天嘛那他这样跟我讲，我就说其实他问我说这个病是为什么，我跟他讲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医术还没有学到那么精，就这种微微的感觉，这种我其实搞不清楚的。我说可是呢，翻遍整本伤寒论呢，就是吃饭前会难过一下，那就只有一条，就是厥阴篇的乌梅丸。那我家里面还有上次制造失败硬的跟铁一样的乌梅丸，你就用力把它嚼破吞下去吧。然后他家里面又凿又嚼的，总算吞了几颗。然后他过几天跟我讲，老师好了耶， 他就因为他很不放心，又问我一遍，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张仲景的书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我们的医术不一定有那么好，但是就是照书生病的时候就用用看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相反的呢，就是他的那位师父医术其实可能是比我高很多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笨的人，就是好像。就不太想道理啊，就张仲景这样讲，我们就这样试看看啊。那有时候还蛮有效的，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小助教后来又说，他有一天啊，他觉得最近睡眠都不好，然后他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哎，最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我在宿舍的时候，我的同学开个门进来，哎，我被吓一跳，我平常没那么好吓的。那我就说，如果是照《伤寒论》的话，人会这样子被吓，那就只有一条嘛，柴胡龙母汤，来家里有药你试试看。然后他过去，他又说，这是为什么睡不好，为什么能够用汤治？我说那我也不知道啊。那结果他回去吃了之后就跟我讲，哎呀老师，我可以睡很好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照书生病，照书吃药啊。那医术没有到也不太有关系，只要你当乖宝宝，就是把这本书读熟一点，就这样而已啊。那这个他说若被吓者啊，所以同学知道鼻息是标示一个比较有里热的症状啊，那所以要分得清楚。那另外呢，若被吓者，我们说《伤寒论》里面啊，这个若字啊，比较少的若字是如果的意思，比较多的意思是某个情况，就是有人被吓这种感觉啊。当然这里是如果了，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情况，那个若字啊是有的人的意思啊。他就说，如果是这个人呢还被用吓法，这个张仲景啊是很讨厌汉朝时代的这个庸医的啊。就像现在有一些伟大的中医每天一定要骂来骂西医，对不对？因为觉得这个市场都被那些人搞坏了。那张仲景那个时候看到那边庸医啊，也会觉得实在是太可恶了，就治病的时候都有点来乱的。那